后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那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人啊，这是南店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镇谷侠董乾、董化一他们抓住了英王富昌以及剑山的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、谭桂林，押送他们去官府的路上，在一座庙里竟然遇到了谭天的师父宗恒大和尚。那么这位宗恒大和尚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他又将如何解救自己的徒弟谭天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宗恒大和尚可了不得，宗恒大和尚俗家姓朱，大明后裔，在这个明末清初明朝亡国的时候，他已然二三十岁了，饱受亡国之苦。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个书生，姓白，叫白双伦。他老跟这白双伦聊天，他姓朱呢，叫朱德寿。这个朱爷跟白爷俩人凑在一起一聊天，白爷就发现呢别喝酒，一喝酒朱爷就长吁短叹，有时候对天狂笑，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啊？朱爷借酒劲可就说了，我不恨别的，就恨朝堂之上那些个误国的奸佞，敢说是君昏臣佞这才亡的国。我虽然姓朱，但我是大明后裔，我不是皇亲正直那支传下来的到我这辈已然支得很远很远了，但是现在大明朝亡了，我空有一些本领，不能够报效国家，做这个亡国奴，我觉得活着没劲。哦，那你不会干点什么吗？我干什么呀？或者文，或者武，您学一样，学一样，我这岁数还行吗？白双伦说：“那怎么不行啊？朱爷，您这个岁数要说小也不小了，30来岁了。”可要说大也不大，习文呢，素常的咱们二位交谈呢，您的这个文化就很好，要说现在您就有两下子了。至于这个习武可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我不会武，我不知道能学到什么份上。那行，你甭管了，我打听打听。朱德寿安着这么一份习武的心，你琢磨我找谁练呢？我先跟会练的打听打听，跟人家一问呢， 感觉这武术啊，有壮士，有勇士，有义士，有侠客，有剑客，上面还有剑心剑魔，那没人见过，要练就得跟剑客练呢。朱爷一琢磨，谁是剑客不知道啊，我找白爷问问吧。他又找白双轮来了，我扫听出来了，要想练呢得跟人间的剑客练。白爷一听，这你真把我问住了，头一下我不知道谁是剑客，另外上哪找这剑客去我也不知道。这么办吧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您呢不成，您云游云游，您找找这剑客。行，你甭管了。朱爷有钱，朱爷大明后裔啊，这个您要知道，明朝的这个海外贸易很厉害，他就是干这个的，家资巨富，带了1000多两金子，带了若干的银子，还有银票。他呢，顺家可就出来了，干嘛呢？云游天下访剑客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走到山东地面，一打听啊，这有个把式场子，打把式的那姓刘，这个教把式的刘师傅，他去找人家去了。刘师傅，我姓朱，我叫朱德寿，我打算练武。哦，刘师傅一瞧，您今年贵庚了？我32了。32保养得很好啊，看着不像那么大的，看着像20多岁小伙子似的。哦，您都有32了，您打算学什么呀？哎，我打算学盖世奇功，我打算练成剑客。哦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呀，我开把式场子，我连个侠客都没见过，甭说剑客，我这本领照着剑侠一流啊，那相去甚远了。人间的剑客不是说谁都能碰上，可遇不可求。您各位，您听《雍正剑侠图》啊，那剑客多了，真正在马路上走一个也没碰上。这不剑侠图，剑侠图吗？他把这人都往一块凑，所以他显得多。你看中国地那么大，真正的剑客侠客有几个人呢？也没多少。这位开导朱爷，你要想学跟我这学学能耐啊，健健身，哎，能够保护自己，也就到头了。再多的我是教不了。另外呢，您也别满世界找，您真找人剑客也不一定收您。您这岁数是不是您没练过武？说现在话没基础，您练不出来呀。朱爷一听，你要教不了你就甭管了，我出去问去。打这儿朱爷一撒狠儿，逢人就问，遇人就讲，哪位是剑客？哪位是剑客？告诉我，我拜他。我有的是钱，我不怕花钱。我这有1000多两金子，还有若干的银子。他天天这么说，大伙儿拿他当疯子。谁跟疯子较劲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没人跟他怄气。这天走的马路上正走，突然对脸来个人，这人用手一指，朱爷，你是朱德寿吗？嗯，不错。你怎么认得我？我姓吴啊，我江湖人称四季风。四季风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刮的风他占全了。春天叫和风送暖，夏天呢迅风来袭，到秋天金风送爽，到冬天呢那是西北风一吹，那叫飒风啊，寒风凛冽，这都不一样。他这占全了，四季风吴爷。吴爷你认得我？太认得了，我到山东办事，另外呢我给我老师啊物色个徒弟，皆因为我老师是个剑客。我老师呢打算收一好徒弟帮帮我的忙。这个我一个人呢在外边呢很孤单，想光大我们这个门户啊很困难。可是呢我听说你想拜个剑客， 但就我不知道你心诚不诚。我心诚啊，您快带我见剑客去。好，带你再去剑客，可是去剑客有两条你可注意。您说，第一条别提钱，我这个老师啊最讨厌人提钱，你提钱就俗了。你别到那儿你问啊，师傅您看您教我用多少钱呢，我拜您得交多少钱呢，那么我给您多少钱孝敬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一提钱就不乐意交了。你也别提你有钱，因为我听着街面人说你带着多少金子，带着多少银子，千万别提。哎，第二条你可记住了，你说你得能吃苦，这一去老师一教你啊，不定教你多长日子，是不是？你得跟家里说好了别找你。我早就说好了，我家里没别人，除了我一朋友姓白叫白双伦，他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好，行，咱俩先找地儿吃个饭吧。哎，找了一地儿吃饭，四季芬呢要了很多的酒菜，朱德寿呢没心思吃，就问他，那么这个剑客师傅在哪儿啊？啊，你甭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这样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在客栈住。好，你回客栈等着，我把本地的事情啊料理完了，我就带你走。哦，您在本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？我在此处啊有点债务。嗯，什么债务？多长时间能办完了？啊，这还说不一定。我呀，家里头有很多买卖，在此处呢有个分号，这分号呢不是我们本柜上的人，是加盟店。我们什么叫加盟店？就是我们这牌匾字号租给别人了，他教我们租钱，可是他这买卖呢干得不好，他赔了，赔了呢影响我们本号的声誉，这么着呢我们就不让他干了，不让他干，连这字号带这本我们得收回来，我们家里就派我到本地把这买卖收回来。他一共欠我3000银子，他还不上，还不上没关系，我们呢也不能紧着逼着人家，回头逼出人命来，他一心债上吊了，咱不缺德了吗？这么着，我答应他呀，分期还贷。哦，这我不懂，怎么叫分期？就这3000银子呀，每月给我点，这月有300呢，给我300，下月有200，给我200。我来此处往返若干回了，哎，到现在敛呢，一共敛了2700银子，还差300银。这300两啊，他是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他老说给我，据我瞧快也得个月七成，慢就得2-3个月。单等这300两银子凑齐了，我带着你一块儿见老师拜剑客，你就成了。司机分这么一说呀，把朱德寿急的呀。我问问您，这300银子您要到手，咱是不是就能走啊？那我不走还等什么呀？那家里人着急着呢。好，这300银子我出了，我给您300两银子，我给您300两银子呢，您先把您这账给垫上，赶您这账收回来呢，您乐意给就给我，不乐意给呢，全做引荐之资，您把我啊给引荐成为这位老师了，那我是特别感谢您。我能拜剑客跟您是师兄弟了，咱们也过这300两。哎呦，初次见面我拿你的钱不合适，以后师兄弟的还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按说没什么，江湖儿女不在乎这几百两银子，可我不知道你抛家舍业的出门在外，你这钱方便吗？你有300两现银子吗？嗨，300两银子算什么，净金子我带着1000多两，您看我身上这银票还有现银子，到客栈就取啊。你带这么多钱出门干嘛呀？我要遍访名山大川访剑客，不带钱盘费不够行吗？呵，你呀露白了。怎么叫露白？这是江湖话，这钱露白落在贼人的眼睛里头就有害你之心，谋财害命你就悬了。哦，那我这话不能往外说，除了我一个人谁也别说，知道吗？我能保护你，咱们到客栈取银子走。 到客栈，好，连金子带银子全都打好包。那我就不等他了，我跟你走，走吧。您领我上哪儿？甭问，剑客的住处不要瞎问。司机芬领着朱德寿，可就出来了。由客栈出来，往下走，嚯，这一路上，司机芬连吃带喝，啊，都是朱德寿掏钱，好吃好喝，可就进了山了。这一进山呐，高一脚浅一脚，朱德寿还真没受过这苦。眼前有个庙，这庙写三个字叫金雀寺，雀就是麻雀的雀。金雀寺，我们在此借宿。您领着我转了些日子，这金雀寺怎么样？好，金雀寺里边有剑客，告诉你啊，金雀寺的和尚都不知道，就是我知道。咱们假装借宿住在这儿，要机缘凑巧了，老剑客同意了，你就能见了。是，好，您放心吧。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了，第二天早上起天光大亮，小和尚起床一瞧啊，客房还关着呢。二位施主，行，叫半天不应门。小和尚推门进来一瞧，干了，俩人剩一个人了。其中有一位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另外这位啊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，死过去了。小和尚也没干见过这个，怕惹祸呀，赶紧找人吧。赶着老当家的还没在家，庙里的几个和尚来了一瞧，不知道是什么症状啊。哎，这正乱，老和尚回来了。老和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瞧一帮和尚在客房这儿围着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啊。你们干嘛？有两个投宿的，走一个剩一个，这模样了，不知道是中风了是什么毛病啊。老和尚说，阿弥陀佛，我瞧瞧。老和尚过来了，老和尚一瞧，哎呦，他中了蒙汗药了，来吧，先把他救醒了吧。这才又灌凉水给他救醒了。朱德寿哇哇吐，吐了好些黑汤子，这才缓醒过来，头痛欲裂。我这怎么的了？我那个同伴呢？你同伴姓什么叫什么？就这姓吴，叫四季芬。哦，你查查你的行李少什么没少啊？哎，朱德寿把自己行李这么一摸呀，哦，还真不错，除了钱都没丢。你带多少钱呢？有1000多两金子啊，还有若干的银票，还有银子都没了。得，我说施主啊，你碰上拐子了，你碰上骗子了，他把你骗到我的金雀寺，昨天夜晚把你给麻过去，恐怕已然临庙多时，他把你东西卷包会都给抢走了。哎呦，倒了霉了，他告诉我别露白呀，你就露了白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回不去家了，我是找剑客的呀。30好几坐着哇哇一哭。老孩说，你别哭，给他做点热水，熬点粥，先让他缓醒。阿弥陀佛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打哪里来，为什么落在他手了，他怎么骗的你呀？哎呦，老和尚您不知道哦，要了我的命喽。朱德寿这才把自己在家跟白双轮怎么定位的，要走遍名山大川，要访一个高人，拜剑客，学习武艺，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说，把自己跟着这个四季芬来到了金雀寺，误食麻药被他席卷一空，这个话就全都告诉老和尚了。老和尚一听啊，我活你一条命，你从我的金雀寺往外一走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你半道就得许死喽。你要打算活命，我有个办法，就怕你不肯干。您说说，这个出家人没有强逼着人出家的，但是你要想活命啊，有个办法。哦，您说怎么办法呢？ 就是出家当和尚。当和尚有什么好处？当和尚啊，有大庙住大庙，有小庙住小庙，哎，可以挂单。只要你是和尚了，到哪儿你先解决温饱问题了，能吃饭呢。哦，这么回事。那除了这还有什么好处？还有什么好处？能有剑客吗？阿弥陀佛。老和尚一琢磨，我剑客这么多年也没人知道我是个剑客，你认头出家吗？我认头出家。哦，既是认头出家的话，好，朱德寿，你随我来。老和尚头前带路，朱德寿呢晃晃悠悠晕晕乎乎的在后面跟随。来到了后面，可就把戴佛宝殿给打开了。戴雄宝殿这么一开，把他引至在三宝面前。好，我捻香你礼佛啊，如果你有心出家的话，我把你出家行走江湖的这些事情告诉你，你就去访你的剑客去，多在访着你拜他为师，日后你也有一番出人头地，可以完你的志愿。那么你要不愿意走，就在金阙寺内嘛。那四季风他也没说瞎话，金阙寺倒是有这么一个剑客。谁呀？哈哈哈哈，阿弥陀佛，你要打算找剑客，我有点吹嘘了，因为我不在江湖上走动，老和尚我就是人间的剑客。老和尚，我拜您为师不要紧，我可一子儿都没有了。不错，原先我憋着拜师，又是金子又是银子，我都给拿来了。我回头我说我拜老师，拜老师我得有份孝敬，是不是？现在都让四季芬给坑了去了，我并没有半分银钱，在您这儿我要拜师，就即便您是剑客，您可什么都落不着，我还得吃您喝您。这也是上天的安排，佛爷的旨意把你送来，你要不找剑客，不到金阙寺，我满身武艺可又传于谁人？您真是剑客？我真是剑客。是剑客可是剑客，我要拜那剑客，他得是第一的能耐，我才跟他学呢。阿弥陀佛，朱德寿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剑客跟剑客也不一样，他人呢分三六九等，木有花里紫檀。剑客也不能说一刀切，武艺都一般呀。啊，那倒是，也有高点的，也有低点的。您够几等的剑客呀？老何一听还麻烦了。我有心收，他还没心拜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哼，阿弥陀佛，老和尚对你实话演讲，放眼江湖上这些个剑客，我要说是第二，他也没人敢称第一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